郭林擦着还没干的头发，先溜达到厨房，从冰箱里拿了瓶啤酒。抓捕任务很顺利，沈军在开完了总结会之后，总算准许他们回家洗个澡睡一觉。连着三天没着家，在这么恶毒的高温下，他身上的衬衫已经被汗湿透了又干，干了再湿透，循环了不知道几趟了。 哎，简直热的人一点胃口都没有。 郭林自言自语地摇摇头，他打开电视，随便听着新闻，然后茶几上的手机就震了。郭林懒洋洋地拿起来，发觉是耿伟。 干嘛？ 哎，我一直听说你在外面养了一个，不过没想到你口味变了，都开始养男人了。 我养你妹啊！ 郭林不耐烦地骂了一句。 说人话。 不是，今儿下头赵子那里抓了几个群架的，说其中一个点名要找你郭大警官。刑侦二队缉毒组郭林，这他妈的是点到啊。 郭林皱起眉。 谁啊？ 说是个叫乔家的混混。怎么，你亲戚？ 我操。 郭林二话不说挂了电话，随便乱擦了两下，窜去卧室换了衣服，就往耿伟说的那个所里奔。 再这样被乔家那个混蛋搞下去，全世界都知道他是我的线人了。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弟没打架，听不懂人话呀。 郭林到了所里的时候，老远就能听见乔家的嚷嚷。 哥， 这声音一听就是没长大的小孩。郭林的眉头拧成疙瘩了，直接走到了拘留室。因为穿的是便衣，旁边有个警察看他这么愣头往里闯，诧异地站起来。 哎，我说你哪儿的？ 郭林只能回身亮证件。 同事。 话没说完，赵宇从会议室出来就看见了他。 嘿呦喂，我说这是谁呀？不是刑侦二队缉毒组的郭警官吗？ 一边说一边冲上来抓着郭林的手晃个没完。 哎呦，大驾光临，大驾光临。 行了，你也差不多的。 郭林一把推开他。他跟赵宇还有耿伟其实都是大学同学。毕业之后，他跟耿伟都调到了市局那边，就赵宇选择了留在下面所里。虽然不知道原因，但是哥们感情还在。赵宇见郭林脸色不太好看，很开心地笑了半天，然后才摆摆手。 哼，怎么来领人了？ 到底怎么回事？ 躲人学校门口打架，被学校保安给报了警。本来不是什么大事，不过这个乔家实在太吵了，从进来就一直嚷嚷，我差点找人把他嘴巴塞上。 你早该那么做了。 郭林哼了一声，脸色不善地推开拘留室的门。乔家就坐在门的正对面，刚才郭林在外面说的话他其实听见了，现在整个人的面部有点狰狞，不过也没有吭声。他头上的伤口已经紧急包扎处理过了，乔简就坐在他旁边，脸色有点白。拉开椅子坐下，郭林敲了下桌面。 说吧。 没什么可说的，你先把我弟弄出去。 对面的男人歪过头。 你弟？你什么都不说，我怎么把人弄出去啊？到底为什么搞进来的？ 郭林看一眼乔姐，他印象里乔家这人虽然不太靠谱，但是也不怎么惹事儿。虽然隶属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之徒，倒很少会狼狈到被扣住，一般跑也跑掉了。乔家对这件事的火气也不小，他用手铐砸了下桌子。 你刚才不是都听说了，何必再问一遍？找你来不是听你审的，我弟跟打架没关系，让他先走，不准留案底。 你说我就要做。 黑狗的案子你要是想查下去，就让我弟走。 冒出黑狗这两个字，郭林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。他半天没动，视线在乔家和乔简身上来回换了好几遍，然后不声不响地站起来去找赵宇办手续。乔简在郭林走了之后扯了下乔家。 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虽然不知道他们两个在说什么，但是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。乔家只是皱着眉，不爽地晃着腿。 没事。 熟人好办事， 郭林出去没多久，就有人进来给他们俩填表格，然后放人了。乔家让乔简先去找劈鬼他们，自己还有点事要办。乔简虽然不太放心，但是从来这个哥干什么他也问不出来，只能回头多看了两眼，上了乔家给叫好的出租车。乔家在旁边的商店里买了包烟，往前走到一条小胡同里拐进去。郭林果然靠着墙等他。 乔家，下次你再把黑狗的事情满大街嚷嚷，我就让你进牢里边去嚷去。 抽烟的人看他一眼。 那个警察不是你哥们吗？装个蛋啊。 郭林一把将人按在墙上，单手卡着乔家的脖子。 操！我刚才说话你听见了吗？对付你这种人呢，办法多的是，你也清楚。没事别挑战我的底线。 郭林整了下衣服。 王八蛋才喜欢没事找事儿。 要是给乔家重新选择的机会，他宁愿死了都不想跟郭林这号人扯上关系。没人喜欢给自己的生活中惹上这么个麻烦。看起来是个正直好警官，下起手来比他们这些人还要狠。摸了一下发疼的脖子，乔家抽口烟。 今天跟我动手的就是黑狗的弟弟，估计用不了多久对方就会找上门来。 黑狗弟弟？ 郭林在脑海中搜索了一下这号人物。 你怎么惹上他的？ 是我弟，总之回头我会想办法的。 乔家不想说太多关于乔简的事情，对郭林这个警察他没多放心。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的相互利用。黑狗的事儿一完，最好大家江湖再见，勿想勿念。郭林也感觉到了乔家的避讳，想到刚才的那个学生，忍不住好奇问了一句。 那真是你弟弟？ 废话，弟弟还有乱认的。 你叫乔家，你弟叫乔简。哈，你爸妈还真是挺有心思的。 刚才的登记他扫了一眼，这兄弟俩的名字大概用的是加减乘除。提到父母的话题，乔家脸色更不耐烦了，他把烟掐熄在墙上，双手插在兜里。 总之有消息我会联系你。 说完他就打算走，但是没走两步又回头。 给个手机号。 一直以来他都是郭林单线联系的，所以他今天找人只能靠赵宇。郭林挑了下眉，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报了号码。乔家把号记进手机里，这次真的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乔家虽然要到了手机号，却一次都没打过，也没准备打。要了是以备不时之需，但现实情况是没什么不时之需。